你们跟助教存档案事情解决没？ 其实很多同学因为想存，因为有一些同学想存全部，那还是会花点时间，可能要再多，我们要再多设几个时间才行。 OK， 你们自己， 我们自己处理。好， 这个当然我现在这个少英篇哈还没有就是整篇这样教过来，就是挑大家感冒比较容易遇到的地方教啊。那只是呢就是说像是这个喉咙痛啊这种毛病呢，我觉得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总是会觉得给外面的中医来看哈，常常那个疗效是蛮惨烈的啦，所以最好是同学能够自己就处理得好就好，因为外面的中医遇到喉咙痛的患者，通常都会开很多清热的药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喉咙痛的人，他去看中医，他常常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身的少阴病了，那少阴病我们要用大剂附子来回阳都还来不及，那你还一直在丢清热的药，结果就是造成那个人的感冒大幅恶化的情况是很多的哦。所以就是说，所以喉咙痛这一块，我觉得除非你知道你的中医它是这个本来就是少阴病的这些方剂啊，什么真武汤司尼汤用得很纯熟的人，不然的话你给外面的中医看常常会被他们害到啊，因为这个是一般外面中医这些药开得很不好啊，这个还是要稍微防范一下啊，就是不要去花钱反而让你的身体变更糟糕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少阴病，有讲到像冬天啊，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老人家感冒了之后啊，变成什么肺积水啊，或者是并发成肺炎之类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也是比较倾向于能够就是说西医可以去检查，他会检查之后就跟你讲需要住院哈，因为他已经并发肺炎以及肺积水等等的状况了。那但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还是觉得即使是各位这种不太纯熟的三脚猫的医术啊，那在这个病上面来讲比外面的西医要医得好的机会还是高一些的，因为像是肺积水对不对，你就第一件事你就想到说我们可能要开真武汤或者四逆汤对不对，主要是用附子剂让它的这个水能够代谢的掉，然后呢如果那个人是有肺炎的话呢，我觉得非常简单的开法就是你的一铁真武汤或者是一铁四逆汤里头啊，你放一两瓣的黄芩，对，就是清上焦热那个黄芩。那因为肺炎如果你进了西医院去住院啊，他开抗生素的话，抗生素一开就会寒到你的那个少阴病整个好不起来，可是如果你开附子剂挂黄芩的话，黄芩这个药它的好处就是它凉来凉去就凉这一块，它不会去凉到更下面的地方，所以你的附子还是会有效果，就是真武汤里头加一两瓣的黄芩这样子的开啊。那如果它是有肺炎的话，那你这样开其实会还蛮安全的，那个肺炎也可以消，然后它的少阴病也可以好，这样的积水才能退。那不然的话你如果去西医院的话，它只是针对那个发炎的现象一直给你开抗生素，那开抗生素那个少阴病就一直坏在那里，那积水就很难收摊了，那更何况还有就是这个肺积水之后它还有这个以少阴病的顺序来讲还有这个心衰竭跟肾衰竭的风险嘛。好，所以这种情况的老人家冬天感冒的这种咳嗽咳到后来很恶化的情况，那还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教过的东西同学好好把握，如果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处理的好的话， 那以患者的角度来讲，还是就是比起医院哈、啊，可以少受很多苦了啊。所以这还是要知道一下。当然讲到这个，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毛毛的，因为同学其实大多数应该还是中医的这个初学者吧，对不对？就是并没有想到要治这么大的病哈、啊。像我记得我从前有一个学生啊，就是我从前的学生有一群是跟我学过的《伤寒论》之后呢，然后又有去跟别的老师学其他的一些方剂啊什么的，还有针灸啊什么。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学生就跟我碰头的时候就说：“老师啊，你教的东西啊，当基础教不是很适合吧？你教的东西是不是要放在最后教比较好？”那我听了也傻掉，但是我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抓仲景的方剂常常是用在一些很凶险的地方，好像初学者要玩那么大哈、哦，会有点怕，对不对？可是呢，我虽然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可是我还是觉得张仲景的东西必须要当初级的东西来教，因为如果你那个基础一开始就学歪掉的话，之后你的整个中医的医术都是坏的。就是因为像我如果去从我的角度去看现在外面的开业的医生哈，就是那种科班出身的中医的话，那我觉得那些医生的医术好像已经被那个西医的药理啊洗脑的有点施展不开了，就是比如说看到发炎就会觉得要开类似抗生素的中药，然后他们挂满那种近似抗生素药性的那种很凉的中药。可是我觉得很多情况我们如果是照经方抓主症开的话，并不需要这样子开的。就比如说葛根汤症，对不对？它可能会是西医说的乳腺炎或者是鼻窦炎，可是你开个葛根汤其实并没有开什么类似抗生素的东西哦，对不对？那刚刚讲到的当归四逆加味汤，那个西医会说是盲肠炎，可是或者是卵巢发炎，可是那里面也一派热药，对不对？并没有那个什么寒凉的类似抗生素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张仲景教的这个六经传变啊，这个人体的经络有哪些地方塞住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痛或者是肿的现象的时候，或许你去西医院他都会说是什么炎什么炎，对不对？但是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即使是开中药也没有那么多消炎药可以开，是不是？就像那个我们上次讲到拉肚子，对不对？其实好多好多种的拉肚子我们都没有开什么寒凉药的，是不是？可是如果这个拉肚子它一直在泻着，你送到西医院他还是会说什么急性肠胃炎，对不对？慢性肠胃炎，像那种厥阴病的那种拉肚子都是说什么慢性肠胃炎。可是你说开药是要开杀细菌或者什么的药吗？其实我觉得以五方的角度来讲也未必是如此啊。那所以虽然我觉得教张仲景的书有一些方子啊，讲着讲着会好像以初学者来讲玩得太大了，可是呢还是希望同学能够就是至少在一个很基础的地方能够认识到中医里面的这一块啊，就是六经辩证的这一块，那能够把握住的，你如果是经方能够开得准的话，我是觉得真的是站在病者的立场来说啦，就是吃苦的程度会少很多，因为住院是真的很痛苦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护士半夜就要一直来咬你，对不对？就是什么要量体温啊或怎么样啊，对不对？就是很烦很烦，连好好睡觉都不行。然后西药呢我也不太敢说西医院的坏话哈，我只能说就是说西药的跟我觉得西药中药的不一样，就是我之前课堂也讲过，就西药是有效的药就有强烈的副作用，对不对？那中药的话它的好处就是 有效的药就没有副作用，开错了就会有，就是在这个向度上来讲的话是比较好的一点，所以还是想说同学如果有机会啊，这样我觉得学《伤寒论》的机会是什么，就是感冒嘛，对不对？大家总是会感冒的嘛，是不是？有机会感冒就可以试着去用用这些方子。那我也觉得啊，《伤寒论》的学习，以我一个教书者的立场来讲啊，我真的不必教的太用力。怎么讲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医术哈，它是站在一个比较是实际操作的层面来学习的，所以呢，大概你这次感冒是试过一次葛根汤，这次感冒试过一次小柴胡汤，你这些方剂啊，平常都有在用着用着，你用熟了之后，医术就会开始自然的往上涨，也就是说。在理论的部分我一直觉得没有那么的要紧，简单来说就是医理哈这种东西比较像是我们大人哈，如果是刚开始学英文或者学日文的时候好像会需要一个文法来帮助我们，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已经这个语言熟练到就像那些本国人一样能够脱口而出的话，其实你脱口而出的那个当下你也不必想到有什么文法，是不是？就是这个文法它会在非常无意识潜意识的地方自动完成的，所以实际上有效的学习就是透过操作把这些方剂都开得很准，这样就好了。那以后比如说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你会觉得这个方的一半加那个方的一半就可以什么的，那些后来的灵感都是你把这个系统操作纯熟以后自然而然就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很需要人教，只是需要你多多生病，对不对？那如果你身体实在是太好，那我也不知道这叫信还是不信哈，就是这个中国人道家的书里面讲什么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对不对？就你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健康的状态的话，那其实就不太有机会操作它，那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对这些药物有那么强的感触或者是感情啊，就你知道这种跟药物的感情的建立啊，就是如果有一次你喉咙痛得一塌糊涂，对不对？然后你煮了一锅桔梗汤喝下去，就吐了这口血痰，然后就好了，就会觉得哇，桔梗好可爱，我好爱你哦，对不对？就是你就会跟那个东西建立起一种很亲密的感情啊。而这种很亲密的感情，不是我透过教学可以给各位的，这个是要透过你，就是真的跟他有机会交了朋友，然后就会。变成你很喜欢，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看到桂枝就觉得、哦、好可爱，看到柴胡觉得好可爱，对不对？看到水枝，看到土鳖虫更可爱，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啊，就是一个就是战友的啊身份啊，跟他慢慢混熟了，得到了一种对中药觉得很喜欢的一种情感。那就像我觉得我教伤寒六经传变哦，你说以医术来讲，我自己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医术可以说，因为张仲景的书就写这样嘛，我们就后代就照开嘛，对不对？就是等到你这个整个课学完了，你就会觉得这老师是来骗钱的，对不对？其实都写在这里嘛，是不是？就是说起来其实真的没什么东西好教的啊，就算是你完全没有什么古文的底子，你就小学生程度好，你抓一本《伤寒论》苦读十几年，你大概也可以操作的不错了，就是跌跌撞撞摸摸索索的大概都可以走得上来了，这块我一点都不会怀疑各位的可能性。那我所以我就想说 我这个课啊，预计就是教个5题或者6题就要收摊了嘛啊，今天是第4题的最后一堂。那同学也不要嫌我教的少，因为我想啊，这个伤寒论的东西就是这样，如果你有了这个基础，能够跟他混熟，有些东西你自己病到了，自己看书，自己吃着玩，像助教都是如此嘛啊，并没有那么说每一个方都一定要我说可以吃才吃，因为张仲景也是这么说嘛，对不对？他说就好了嘛，是不是？就是渐渐的，你就会能够跟他混熟。那我觉得我自己讲这个课啊，我说站在教学者的立场，我说其实大家教伤寒论，可能一些主干的地方不会差的太多吧，我是这样想。那能够自夸的只能说，哎，好像因为我长年累月啊，身体都不很好，所以很多药我都吃过，所以讲起来比较有感觉一点啊。啊，就像很多人他一辈子身体好好，对不对？10年之中只吃过一帖桂枝汤，那不像我身体很烂，对不对？当归四逆加味汤都吃过，对不对？就是这种时候，就是因为病的机会多，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对这些汤剂啊，有一种比较积年累月累积下来的感情。那在分享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分享的比较心甘情愿一点啊。因为我从前认识的那个学中医的朋友啊，就曾经有一位先生是我朋友的朋友，那他呢就见到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教我们这什么少林的气功或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呢他在考中医特考啊，但他就说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吃药的，我都是练功解决。那我想说，那你这种人开的药谁敢吃呢？哦，就是因为对他来讲，他其实是气功是比较优先的东西啊，他都是靠着练气功常年不会生病的。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些药其实就不会像我们这些很病弱的人啊，那种有那种啊，这次被这个药救，那次被那个药救了啊，那种好像可怜兮兮的，但是跟这些方子建立起来的感情。那我想呢，各位同学，如果你身体好，我当然要祝福你了啊。可是呢，我觉得你身体不好的话啊，对于学中医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起跑点，对不对？就是一路走上来啊，这个就是慢慢慢慢，就是随着自己病这里变那里，然后这样调来调去，但不知不觉也练出一点医术了。那你就会觉得说，那身体坏还是有点价值的啊，就那这样子也还不错。那这个其实我没关系，有一些什么忧郁症、躁郁症的话题，那个到时候整个少阴篇过过去的时候再来讲。然后还有一些有同学递一张纸条说青光眼哈，我觉得青光眼的视野缩小这件事情，视野缩小我印象中好像有另外一个药可以加，可是如果只是一般的，如果只是西医定义的青光眼的话啊，你大概理中汤跟吴茱萸汤加到一起效果就还不错了。那你不妨可以就是比如说科学中药哈，理中汤2瓢，吴茱萸汤2瓢，这样子每天吃个2-3次，如果有改善就算你赚到，那没有改善的话，那你下次再来递单子好了，好不好？啊，经方里面啊，治眼睛的病最有名的方式是哪一个方？同学猜猜看。因为经方里头其实没有什么治很清楚在讲眼睛不好的，苓桂竹竿，对，对，经方治眼睛最有名的方式苓桂竹竿加车前子。我想当然不能说是绝对了啊，我如果是那个眼睛发炎的话，你要看是肝太寒还是肝太热都有可能眼睛发炎。如果眼睛发炎都是起，如果你的那个什么结膜角膜炎，对不对？你把脉，把你的左手关脉，如果你是左手关脉死沉硬邦邦的，那你从吴茱萸汤吃起， 如果你的左手关脉是滑而有力的，你从白头翁汤吃起，就是一个是治肝冷，一个是治肝热嘛。对，这是单以眼睛来说的。那眼睛发痛，眼球发痛的话，是苓桂竹竿加车前子比较有效，都一比一比一这样开就好。然后呢，还有就是金方医生如果要开眼睛的话啊，通常是看睛啊，就是比如说你的眼睛的红丝哈，如果是从眼外红丝特别多，那金方医生就会觉得说这个红丝好像是从少阳传过来的。那如果眼上面红丝特别多，可能金方医生会觉得是太阳，可能眼内侧的红丝特别多，那他会觉得是阳明传过来的，然后就照经开药啊，因为眼睛旁边这边有太阳经嘛，这边有阳明经嘛，那这边是少阳经嘛，那就是照经开药的情况也是很多。那当然还有中医的世界里面有一本怪书哈，那本怪书我想说不定以后我把那个档案拿给同学你们自己去印，就是那个有一个治眼睛很有效的一本怪中医书，不知道是谁发明的，里面用很重很重的麻黄来治眼睛，然后很有效。不是耶，他只以治眼睛来讲没有这个禁忌，就是那个书我记得我应该有在网络上下载过那个 PDF 的，那以后有机会再同学在我再给助教扣给同学好了。那至于活用金方治眼睛的那个书呢，好像是大陆有一位医生是叫陈达夫吧，达是发达的达，耳东陈夫是大丈夫的夫，他的什么六经辨证治眼睛，就是如果以金方这边直接跨过去要学眼睛的治法的话，那当然老人家眼睛保养哈，就年纪大的眼睛要保养，就是比较偏远视或者是比较偏那个晚上在黑的地方看到光会不舒服的，那有一个后代方叫做石斛夜光丸，同学有没有听过？那石斛夜光丸是一个每天吃两把哈，也要吃好几个月，一个疗程可能有到9个月的一个方法。那不过年纪大比较偏远视或者是晚上怕光的那种眼睛的话，石斛夜光丸的效果比较好，可是配铁不太便宜。首先石斛哈就是很贵的药了，然后里面的羚羊角也是很贵的药，然后里面的犀牛角呢是不准卖的药啊，那犀牛角可能要用那个生石膏跟生麻来代替了，生石膏跟生麻来代替犀牛角，或者加点水牛角之类的。那而且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学经方一定有很多药同学都还等着要吃看看，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吃真武汤，假如以后有空要来吃大黄蛰虫丸什么的，对不对？都还有一些想吃的药的预定排程嘛，是不是？那石斛夜光丸这种吃一帖药就会占掉你9个月的时间的，那也不急着今天去配嘛，是不是？啊，你们能告诉我怎么样的不舒服？这里， 对，眼球里面，然后这个位置会开始痛，然后眼睛 里面会开始痛。那眼球痛啊，是苓桂竹竿加车前子，对不对？然后呢，眼眶痛是桂枝龙骨汤嘛？眼眶痛是桂枝龙骨牡蛎汤。那眼睛干的话。不，无茱萸是很干的药。眼睛干的话啊，第一个是猪肤汤，第二个是，就张仲景有几个比较滋阴的，就是干燥综合症， 猪夫汤或者是猪鸟汤都会有用。然后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如果是真武汤的体质的话，他的水转不上来，他也会眼睛干。所以水转不上来，如果是真武汤的主症况的话，也有可能是会眼睛干这样子。那至于说我们一般说什么中国人说肝开窍于眼睛，对不对？那所以你要护眼睛就要护肝，对不对？那经方里面非常直接护肝的药是什么呢？小建中汤。对，就是其实平常有在吃小建中汤就还蛮保肝的了。啊，有效什么？你是如何是有效？ 就是眼睛等你都一过敏痒，吃小建中汤很快就会消掉，就会不舒服。 哦，因为小建中汤是重白芍剂，重白芍剂跟加一点桂枝很养肝。 马上就会舒服。 那 你是 吃颗中就不 舒服。 眼睛酸的话，眼睛酸基本上小建中就效果不错，桂枝龙母也不错。桂枝龙母是眼眶不舒服，就桂枝龙母的主症是眼眶那个骨头边有点不舒服，比较有效。那不然的话，小建中当保肝药吃的话就蛮好的。就是因为用小建中的好处是比那个什么什么枸杞菊花地黄丸要快很多。哦，就枸杞菊花地黄丸，你不知道吃到何年何月。 哎，那刚开始老花眼啊？ 刚开始老花眼啊？我觉得石斛夜光不错。 它有比较便宜的方法，要吃九个月。 对啊， 我觉得刚开始老花眼的话，肾气丸。 肾气， 因为肾气丸，因为。肾气丸可以让你这个人哦，就是刚开始变老的那个情况变得不老一点，就是整个人变年轻一滴滴的时候，那刚开始老花眼会倒退回去。当然还是以，就是说，通常我们说近视眼是阳虚，老花眼是阴虚，啊，所以就是说一些比较偏滋阴的药都可以吃。那其实你这样子你的选择就很多，比如说小建中汤也很滋肝阴啊。那肾气丸本身那一点点热药不用当它会烧坏你，那肾气丸本身也很滋阴。 那石斛夜光丸 参 元有加配吗？ 你开药单去，它可以配。我看你还是要托我们助教，就是有一些违禁药品，还是要去斡旋一下。而且石斛是这样，你要用好石斛还是用次等石斛，价钱差很多倍哦。 那不晓得大概是在哪一个水平啊？所谓的石斛。 搬一铁可以差一万块那么这样的水平。 哇， 又 很久了，一铁可以吃多久？ 就是你用烂石斛一铁5000块，用好石斛一铁15000，差不多这个程度。 一铁大概有几？ 希望是吃9个月啦，但是通常吃到5个月大家就吃完了。 通常还好嘛，5个月。 破产。准备10万块。 石斛就是一种石斛兰花的根嘛，对不对？ 哦， 那够 不够 啦？近视，近视，什么？ 又近视又老花，本来有近视，后来变老花又老花 了。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回答，我在想，可能不是一个最佳答案。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我通常都会说，那你肾气丸吃2年看看嘛，就是说。因为肾气丸它的滋阴药里面有补阳的成分，至少可以遏阻它整个的，就是眼睛的老化的过程。像肾气丸，我们临床来讲的话，就是遏阻白内障是最有效的。就是如果你的体质刚好是有挂到肾气丸症的话，就是其实应该不是说我认为肾气丸可以治近视跟老花，不是这样说。而是说，如果我听到一个人有近视跟老花的话，我会尽可能在他身上挖出肾气丸症。就是说，可能你的是不是有下半身比较胖的现象啊，或者是什么啦，我就尽可能在身上挖出肾气丸症，有的话就一起医了嘛。 肾气丸可以跟石斛夜光丸一起吃。 一起吃的意思是同一口嘛？我会把它隔开吧。 肾气丸要配酒的。 甚至晚上配酒，石灰光丸不必嘛啊。什么？ 如果肝功，就是 肝功能比较弱的话，配酒会不会有伤？ 哦，那个肝比较弱的人哈，那就要先把肝修好嘛。那等一下，那这也要看情形，因为我不是那时候教说什么脂肪肝的人要吃什么食皮饮之类的，对不对？现在很多人的肝弱都是被湿气泡到弱掉的，那根本不是肝本身在虚，那个是他的那个脾胃太湿了。因为现在有些人他那个真的生菜水果什么，就是每天什么一天几蔬果那样子在吃，那像我们可怜的那个张启轩小助教，他妈妈生什么病他都不能开药嘛，因为他妈妈一天那个蔬果的那个量，他觉得应该没有药物有效。对，所以就是要先那个，所以你说那个肝不好，他的那个阴阳虚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还是要知道一下才能有比较建议的。像小建中汤的话就是疲劳型的嘛，对不对？那疲劳型的肝功能不好，那你小建中汤你还挂一点上次我们教的什么什么栀子的什么汤的那个什么劳复的那个栀子枳实什么那个汤啊，就是那样挂一点，那其实肝就会比较舒服了。那这是一般说的肝虚啦。那当然我觉得肝功能不好这点还要问这个人有没有常年在生闷气，那如果是肝气郁结的，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路药了。哦，对不对？就是他的肝功能不好这件事，以中医的向度来讲，你就有好多的事情要问清楚。所以我自己是，你们谁或者家里的谁要看病，我就说我给你们的贡品就是梵助教嘛，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我平常看一个病人，那一个病人我看一个多钟头的，我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回答。我看一个病人，对不对？你说你哪里不好，我听一听，觉得说好像没有药开，那我就去挖你哪里不好，你知道？我这边在那边一直在那边东问问西问问，而且这种事情呢，问的话也要比较有技巧。其实我已经算技巧很烂的人了，动不动就得罪人了，对不对？那个就是说，你还要就是你要问到多一点的线索，就是你心情怎么样啦、啊，那大小便怎么样啦、啊，然后再把脉啊，然后就是你我。就是尽量找我可以用的主症框来开嘛，对不对？就是大概会以这样子的方式去面对病人。当然肝本身是一个很不好搞的东西啊、哦、就像有些人肝不好，那他刚好有一个很难搞的婆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叫你离家出走肝就会好了吗？还是离婚呢？就是还是对，就是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或者是说，有些我觉得人生病有的时候真的是病到是怎么讲？我们俗话讲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就是你真的都已经得了肝癌了，那可能你那时候才会稍微觉得说人真是不应该生气。但是如果没有到肝癌以前，可能就一直在生气，对不对？就大家都会好像那个会有一点到能够反省的那个点之前、哦、大家都还是很任性的活着，对不对？那所以我啊， 郁闷比较容易肝， 那郁闷也要有气给你郁闷啊，对不对？就是你生气又不敢发脾气，这样叫郁闷嘛，对不对？想干嘛又不给你干嘛，这样子，对不对？这个这种很这种情绪的累积啊，那而且我老实说，讲到这些事情，我自己都有一些困惑，因为呢，我教的是经方，是不是？所以我在处理这个肝经的病，我很喜欢用什么当归四逆汤啊、乌梅丸啊，或者是什么五茱萸汤这种东西。可是呢，如果是后代说的这个郁闷、肝气郁结这种东西、这种病啊，其实我常常会有一种 迷糊的感觉，就是那个是要用我们厥阴篇的哪一个方法？就厥阴篇照理说是修补肝经最强的一个中医的篇章，可是我常常会觉得有点荡掉，就是不知道厥阴篇要怎么用。就如果这个患者他是小腹闷痛啊，我知道开当归四逆加与姜附，这个我会；或者是这个患者他如果是肋骨刺痛啊，那个小柴加桂枝、柴胡桂枝各半汤，或者是柴胡桂枝干姜汤之类的，这个我会。可是后代说的那个肝气郁结，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混乱，我常常。遇到那种情况还是会忍不住就开到十方那里去了，就比如说什么焦味逍遥散加鳖甲磨粉啊，因为我觉得鳖甲疏肝的那个效率比柴胡高，那药的价钱都一样的，当然用效率高的啊，对不对？那这如果是肝气郁结到得乳癌的话，那煮汤的时候就是那个绿色的橘子皮就剥下来丢下去了，就新鲜的青皮，连晒干做陈皮都不要，就绿橘子就剥了皮就煮下去了，再来通肝气，就是这些的用药路数。可是这些就是你们如果平常不提起的话，我倒也不会想起来要教的，就是有的时候学中医就是这样嘛，你有病再学嘛，对不对？就是没病最好不要晓得就好了嘛，是不是？但是呢，你说厥阴病的法啊，有没有意义呢？那还是很有意义。比如说啊，治疗那种什么乳癌的患者啊，常常你开药就要用到厥阴病的法。那什么叫厥阴病的法？比如说乌梅丸的法，就是你那个药里面，药方里面啊，同时要有很寒很寒的药跟很热很热的药，让那个药性能够寒热交错，才能够对付得了那个乳癌的癌细胞。就是虽然不是用张仲景的厥阴方，可是却是有用厥阴法，就是这样的事情还是有的。当然我觉得我帮人看病这一块我比较不能分享，因为我帮人看病非常慢，就是我真的愿意帮一个人看病的时候就是一个钟头给我跟你慢慢聊。那平常在那个同学或者是助教问我问题的时候，你随便问我随便答，我都觉得还蛮随便的，就是没有我实际上在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其实不太敢这样子随随便便就一问一答就解决，都是慢吞吞的啊，就是主症框先抓几个，然后排个顺序，然后再把脉做个确认啊，这样子很慢啊，我看病很慢啊，就是老实说何必快呢，对不对？因为你病都病那么久了你也不急一样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 可是肾气丸不是有吃的时间吗？最好是冬天。 有吗？ 肾气丸冬天吃效果比较好，因为这种往里面补的药，趁天气冷的时候，它药性顺着你的身体的气血补进去嘛。所以我会觉得肾气丸吃一个冬天不错啊。 冬天吃肾气丸。 那肝跟肾的不好，对不对？如果我们以一般论哈，我们来这样看嘛，就是肝跟肾会互传的情况是怎么样？阳实是肾传肝嘛，阴实是肝传肾，就是肝阴实会传成肾阴实。就比如说肝硬化会腹水，肝硬化是肝阴实，腹水是肾阴实，对不对？那肾阳实会传肝阳实，就是肾的火太旺的时候会变成肝火旺。那如果是就是肝肾之间的互传，主要是这两路而已啊。那当然肝虚的时候你要需要补肾，肾虚的时候要补肝，这是当然的。就是只以虚来说的话，那个是基本原则嘛。那么我想想看啊，这个问题要怎么说。如果是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什么肝不好于是肾也不好啊，有没有实际的症状或者是什么？ 我从4岁肾脏病很严重到12岁，我这中 间是酸甜苦辣，只能吃淡，所以我的肾是有生过病。那然后我后来肝就是虚劳累到那什么，反正就肝炎，急性肝炎，所以我的肾跟肝都不好。那我现在在吃生鲜，我已经吃快一个月，还不错。 主要是没有症状我就傻掉了，你知道。但是呢，我觉得肾气丸以养肝养肾不错。那如果单以养肝来讲，就是你这种病过的肝哈，第一选择是小建中，就病过的肝，小建中养肝比较安全，因为小建中它不会把你的肝烧爆，就是不要，就是像你如果要用小柴胡养肝，我就要很小心，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肝阴虚的话，就烧爆掉了。但是小建中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呢，其实接下来就是微微的看你的阴阳虚实，就是如果你是那种肝阴实的体质的话，你就可以挂吴茱萸什么的，就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或者是吴茱萸汤，那对于肝阴实的这一型比较有用。那肝阴实这一型的话，你就朋友之间你把一把肝脉嘛，就如果谁的肝脉哈都比你浮，你的肝脉沉在底下，硬邦邦一坨死死的结在底下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说，哎，你的肝可能比别人要冷要硬，那这种时候你用吴茱萸汤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是弦脉的硬邦邦，就是一条的硬邦邦，那那个就有可能是郁闷造成的，那可能就是什么憋甲之类的。而且郁闷的肝常常都会烧干你的血，那那个时候就憋甲，可能你用憋甲磨粉挂在什么有一点养肝阴的什么交会逍遥散里头之类的，这种结构就左挪一下右挪一下来养。当然小建中汤是肝阳肝阴都养，所以就比较平，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小建中汤是那种不太会吃坏的药，它本身那个平衡性很好。那 这个买颗中，因为这要吃长期，小建中 吃长期的话，就怎么讲，我家你家后面那个中药行叫他代煎也可以啊，就每天撕一包。他还在帮我代煎小建中， 比较帅啊。 不是啊，不是这个问题吧，是我比较欢啊。我是 我老师说可以， 我不是老师啊，以后至少撞我头上，就是自己加一罐麦芽糖给他。 哦， 就是要我 他 肯煎的，只是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寄放一桶麦芽糖在那边，那个老板也是很头大，就是好像在开酒馆一样，每个人寄放一瓶自己的酒，然后就是谁陈家的麦芽糖，谭家的麦芽糖，这知道吗？他觉得很讨厌。 所以老师认为还是吃那个煎剂比较好，那煎剂要吃很久了。 我觉得，科学中药是这样，因为科学中药它的麦芽糖根本不可能放的那么多，所以煎剂比较滋养一点。那你每一包那个煎药包也不用多嘛，什么桂枝三钱，芍药六钱，这样就很够了。而且做煎剂的快乐是你可以加加减减，你知道，今天有点气虚，加点黄芪；今天有点嗓子不爽，加点生姜什么。就是你小建中的那个加减之间啊，就是你很自在了。那有一些什么小病小痛啊，一些修理的药都可以挂在里头，小建中当然很好挂了，那一帖小建中挂14味药没有问题啊。那个当然你如果要吃科学中药我也没有反对啊。 因为我就煎了，因为我有一个煎的，就是如果在吃肾气丸要吃这个又要隔开，有时候会忘记。 对啊，我觉得好像 春天过以后再来吃小建中 也可以啊，哦，不用那么辛苦。那还有，你既然提了，就是小建中汤是有代替方的呀，就是白芍煮鸡肝。其实白芍苦苦的，煮鸡肝那个鸡肝不会好吃的哦。但是就是白芍，就是你如果你鸡肝买一斤的话，你白芍买2斤，然后 这样子把那个鸡肝就像卤鸡肝一样卤出来，你加点酱油什么调味没关系。对，你白芍卤出来的鸡肝，你每天吃半个鸡肝，不是？白芍卤鸡肝，那每天吃半个鸡肝也可以，那个效果几乎可以代替小建中。不好啊，很难吃啊。 那个酱油用好一点的酱油就好吃了。 OK， 那你试试看吧。好吃的过年后告诉我哈。 好，我 就白芍卤鸡肝可以。哎， 老师讲说今天要教那个什么冬天怎么？ 哦，对对对对对，那我绝阴寒膳啊，我还是要教一下那个十一卷的。十一卷的113条到115条哈。 老师先问一个， 哎， 这个刚刚那个就是肺炎那个附子剂那个加黄芩一两半是标准方吗？是书上那个标准方吗？ 什么书？ 就应该说黄芩加就是那个张仲景的 方。哦，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剂量的一两半。 0.3。 不用乘0.3。不是，就直接加现在的剂量的一两半的黄芩，就比如说你煎一锅蒸五汤，里头可以撒现在剂量的一两半的黄芩，去黄芩去消那个肺炎。但是蒸五汤本身那个去水让肺不要积血的效果还是会有，这样子。要就黄芩要退肺炎要用的重一点这样子。那刚刚那个。治喉咙痛的桔梗汤哈，还有一条，同学跳过去看一眼就好。就是桔梗汤呢，在15-3条啊，我们看一眼。15-3条，他说哈，如果一个人吐血吐出来的是黑血的话，那这个血也是需要挤掉的，但用桔梗汤把血挤掉。好，所以如果这个。你们万一哈遇到谁谁谁吐血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吐血是不是吐黑的。那如果是吐黑的，那个你不要止血，你要用桔梗汤把那个血挤干净。那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冬天到了啊，有些体质寒的人他冬天会吐血，冬天吐血的方子是理中汤。哦，但是因为他是那个冬天吐血，是因为他的这个中焦哈、本来就寒，然后遇到天气冷哦，冷到爆血管，那所以冬天吐血是理中汤，好不好？就是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三黄泻心汤之类的药，二黄泻心汤来压那个热气，不是这样子。冬天吐血常常是寒症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看11-113到115条啊，我这边。有这个方子啊，有两个乌头剂。那这个乌头剂现在教的，可能对同学来讲也有点太刺激了。可是呢，讲到当归四逆汤哈、就会忍不住想要把这个话题带到厥阴经啊，就是从人的侧腹部到经过人的性器官的这个厥阴肝经。因为厥阴肝经这个开法哈、我觉得张仲景的这个大乌头煎什么的还是。非常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你如果是后代方一些暖肝经的药哈，没有办法对付得了这个大乌头煎这个病，这个病叫做寒疝。那这个寒冷的寒哈，疝气的疝，那寒疝呢，就是这个人他的奇怪了，我这是桂林本的条文是吧？所以寒疝是没有讲到白发白汗这件事啊哈。那个宋本应该有写发白汗这件事，糟糕了，这有版本上的问题。我想想看要怎么讲啊？不会在阳明篇吧？好，我直接说哈，就是寒疝这种病呢，它讲的是这个，当一个人的厥阴经哈、被寒气纠缠住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剧烈的腹肚子痛， 那它上面写说绕脐而痛，手足厥冷，脉沉紧。那这个它这个肚子痛哈，就是你肚脐周围剧烈的绞痛，剧烈的绞痛，然后呢手脚冰冷，然后脉里一搭哈，是一条很硬的沉在很底下。那这种剧烈的肚子痛就要往寒疝这边想，因为一般性质那个肚子受凉的肚子痛哈，也是绕脐痛，但是那个理中汤就可以治好了，你知道吧？就是一般肚子着凉啊那种肚子痛，你吃点桂枝汤或者吃点理中汤都会好。那寒疝它的一种特殊性哈，是它这个肚子绞痛是有寒风寒之气绞在你的厥阴经上面，那那个肚子痛你不用乌头这么猛的毒药哈，没有办法把那个寒气避开。那么在另外的版本上面呢，是说这个寒疝病的肚子痛会发白汗。那白汗倒是一个蛮好的指标，不晓得哈有没有人，有没有女生曾经这样子过，就是月经痛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个满额头都是冷汗，一摸黏的，就是油油黏黏的冷汗， 那就是白汗， 算白汗啊。历代注家还有争议，但是我们临床差不多抓这个点，就是你肚子绞痛剧痛到你那个额头的冒出来的冷汗摸的都是一层油汗的程度。那这个当然是以女生的月经痛来讲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了。就是如果你的月经痛是剧烈的绞痛到冒白汗的，那这种情况还是要用到乌头剂。当然乌头剂不是很好搞了，他说乌头大折五枚，制过的乌头啊，熬去皮，就是烤熟的乌头去皮。那我们中药行卖的川乌大概都是制过的，可是呢乌头制过还是蛮毒的哦。那中药行都是卖已经切片的，所以你也不知道五坨是多大坨，乌头比附子小啊，所以通常你买的话你可能一次用个差不多5钱左右的乌头，现在剂量的5钱。然后呢它是用那个3碗水煮成1碗，去掉乌头之后再放2碗蜂蜜煮掉那个水分，你懂我的意思？他一下写的意思你懂吗？就是说比如说你买5钱乌头，用3碗水煮到1碗，然后加2碗蜂蜜调稀，然后再把那个加了蜂蜜的那个3碗蜂蜜水收成2碗。因为乌头的毒要在蜂蜜里面煮过才能够消掉哦，所以这是必须的。所以我教乌头剂的时候都会跟同学讲说，你一定要很小心哦，你要买到真正的蜂蜜哈，不要随便超级市场抓一瓶哦。现在超级市场抓到一瓶的蜂蜜常常都是假蜂蜜哦，那个你煮乌头剂会出人命的。那乌头呢就算有蜂蜜去毒，你喝下去之后那个人都会整个脸红红的，醉茫茫的，就乌头就算去过毒还是会把人迷倒的，所以说人会有那种醉茫茫的反应出来。所以呢他说强人服7个，弱人服5个，就是如果你是很大只的人你可以一次喝到0.7碗，如果你是比较身材小的人你只能吃半碗，如果今天吃了没有好你明天再吃，今天不要吃第二次，因为那个毒性累积的太多的话怕你心脏麻痹这样子。那这个大乌头煎哈，这个乌头剂呢，这个寒疝有两个地方用到，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痛风。痛风的地方你如果同学回家有兴趣自己翻的话，力竭病哈，就是那个痛风到关节变形那种，要用那个方子才能够把那个关节里面的寒气打掉，那个关节才会慢慢变回原形这样子啊，就是痛风关节变形的。所以这个乌头剂的力道是很强的。那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蜂蜜加多一点的水煮久一点，那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家庭里面的瓦斯炉的火都有点太大，所以你要煮乌头的话说不定那个你就是买一个酒精灯然后拿一个玻璃烧杯这样慢慢煮，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温一点的啊，就是 那 所以这个是强力去寒剂。 对，那这个强力去寒剂啊，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寒疝病，以男人来讲，就是肚子痛，非常剧烈的痛到你冒冷汗的肚子痛。那以女人来讲，有些人的那个月经痛哈，真的是常年欠保养啊，就是什么从15岁开始就爱吃搓冰，吃到40岁那种，真的是吃的太寒了，那个寒气结在厥阴经，那种痛到不得了的月经痛，那你还是要用到乌头剂。当然，月经痛来讲的话，用到乌头剂之前，你幸运的话，你小健人汤吃一碗就不痛了，或者是。妇人篇有一个当归芍药散，那些药去那几味药去打粉，你可以比较不痛啊。那就是比较温和的方你先用，但是真的遇到那种厥阴经有被邪气伤到的人，那还是要会一下这个乌头剑。在一般的月经痛，我是说你能够在那个什么温经汤或者是附子汤之间治好就算了啦，啊，不用到那么严重的。可是我的确是有遇到过那个月经痛啊，痛到真的什么药都没有效的病人过，然后那个病人就是脸上面还有青筋，就是看得到脸皮肤底下是蓝色的血管的，那个的话就是比较适合用乌头剑的啊，这样的。那乌头尖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肚子痛之外呢，在男生身上呢会发生的现象是，这个男生哈，严重的不得了的梦遗，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厥阴经被寒气绞住的时候，以男生来讲的话是会很严重的梦遗，什么药都治不好。因为不严重的梦遗的话哈，你只要把泽泻打成粉，每天吃几条根就好了，就泽泻会把那个散出来的精抓回五脏去，就这样子每天吃几瓢跟泽泻粉啊汤匙啦啊就可以了，不用到这个。但是如果是那种怎么医都医不好的梦遗，那你就要想可能是寒疝病。那么乌头尖当然以阴阳虚实来讲，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破阴实的药，对不对？那你破了阴实之后，你的厥阴经可以用补药去把它补强，对不对？因为寒气风气塞在里面的时候，你补药根本进不去。但是你如果有机会破阴实，比如说你用温经汤里面有吴茱萸破阴实的，或者是附子汤里面是有这个附子也是破阴实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的月经痛什么的，温经汤附子汤已经打掉比较不痛了，那接下来你补厥阴经就是后面的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了啊。那当然他也会说胁痛里急，就是肚子的绞痛或者是肋骨底下的痛，其实这些都可以关系到厥阴经的虚。那这样子，那羊肉是一个有腥膻味的肉，对不对？所以当然是厥阴的味道是膻气，对不对？腥膻的味道，所以羊肉就是入厥阴的。那当归跟生姜进去又可以补又可以驱寒，那你就他上面想写说当归3两生姜5两羊肉1斤，你就抓这个比例吧，好不好？重量上就抓，你如果菜市场买1斤羊肉，你就去这个中药行抓个3两当归，抓个5两生姜嘛，因为这只是一个比例，是不是？你炖汤你喝3天5天都没关系啊，是不是？那么但只是我们现在开当归生姜羊肉汤的话，我都会说那你就放一颗生附子，因为打碎一颗生附子丢进去，因为哈，现在很多的人他就是身体已经被寒气塞住了，一吃补汤就给你上火，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你还是有生附子把他那个寒气打掉，就是要有破阴实的药打前锋，那个补药才补得进去哈。所以这个如果你们有谁哈，说是我吃了什么当归炖鸭，什么当归炖羊肉，就什么牙龈肿上火竖到了，这种时候你眼前要下当归火的话，用什么？用白芍啊，就是你煮一点白芍喝下去，因为当归这个药有一点像是把那个肝里面的血挤出来的药， 那你用白芍就可以让肝放松，把那血再吸回去，就是下当归火是用白芍就可以了。可是呢，如果你要长期吃补汤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你身体里面不通的地方打通，这个补药才进得去。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冬天如果要进补，对不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很好一点，它是补厥阴，你补了厥阴，你外面六层都得有点固到，是不是？所以这是蛮值得推荐的补汤。那但是呢，如果你是那种很难补进去的人，那你可能在冬天来临之前哈，我说冬天来临之前，因为冬天比较好进补嘛，对不对？因为气血都往里面收，补药比较进得去。那在冬天来临之前，你如果是淤血型的人，你大黄这种完就先吃三个月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体质寒到补药的药性很难进去的人，可能你根本三天就自己煎一帖四逆汤来喝，就是之前就先用四逆汤来破阴食啊，就是把这些寒气先逼散，这个是等到真的要补的时候你才容易补得进去。那水毒补进去的人，那你就真火汤要吃一吃了，对不对？就是塞住什么你就要吃什么。还有很多人是痰太多补不进去。那还有我觉得最难搞的一种是那个中医里面讲的伏邪，就是身体的气血里面有脏东西，那个气血里面有脏东西，你越补那个东西越塞在里面。那伏邪的处理法那个消烦散，消食烦食，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处理伏邪不错，就是癞蛤蟆皮，然后还有一个是商鹿根之类的。这些到底要什么比例比较好？我觉得眼前我讲的会有点乱，因为如果你要去伏邪，我觉得有一些毒药去伏邪比较有效，比如说蟾酥。可是你蟾酥你吃多一点就心脏麻痹就死翘翘了，就是它，就我现在随便说你随便吃会出人命的哦，就是。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了你开一个方子我随便说 你听听看，比如说你拿你一把的山药然后这个一把的山药里面呢，如果山药的比例有三十的话，你里面可以放一份的火硝，就是鞭炮用的那个硝，然后一份的绿矾，跟一份的枯白矾，就是熬枯的那个白矾渣渣。因为消烦散本来是用大麦粥调服嘛，对不对？那你坐在山药里面也可以，就是那个山药是消烦的量的那个三十倍左右。然后呢如果你要再加蟾酥，就是癞蛤蟆的那个皮里头分泌出来的那个东西的话，蟾酥压到60分之1，你知道就是比消烦的量还要再减半。然后呢这个方子里面还可以加一个毒药叫做马钱子，马钱子也是多一点就死人的药但是马钱子可以在这个方的50分之1左右，就是这样子的比例的药丸呢，你一次吃10颗应该是很安全。如果你吃10颗觉得没什么感觉，那你可以加到20颗、30颗。那这是对于那种有伏邪的人，要吃这个把他身体里面那个毒拔掉才能够补。可是现在的麻烦就是，谁有伏邪？你看出来吗？对啊，这也是大灾问。我自己提出一个自己不能收摊的问题。我前一阵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大陆一个老教授的论文，讲到伏邪，然后他那个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一下子忘了，我这样随便提起来，我忘了先在家里面做功课归纳他讲的症状了，就是怎么样的人叫做有伏邪，就是有些病人根本不能补，就是越补就那个身体就越不对劲的那种。那个就要从伏邪这个角度去处理。 他那个月补是补到邪， 对，就他把那个邪塞得更里面去了。所以就是有伏邪的人不太能补。那当然这个伏邪可能也可以包括就是 比如说癌细胞啦，或者是哪些病毒类的啦。就像我们说人体里面如果病毒的量太多的话，会形成那个免疫过度旺盛的体质，对不对？那如果你那个免疫过度旺盛体质的人，如果他不把伏邪先去一去的话，那他直接补的话，他可能那个免疫机能会太凶悍，变成在吃自己，你知道？就是这几度的情况的话，还是要有一些去伏邪的药物结构。我刚刚讲的什么萧凡跟禅苏跟马钱子，那个都我觉得有一点，只是可以用的药里面的一部分而已啦。其实还有一部分是用什么土茯苓、金银花那些比较温和的药。哦，那这些的话都要遇到有好的症才好讲。比如说土茯苓这个药，它的治疗伏邪是治什么？第一个是梅毒的残余的那个保养，就是如果有人得过梅毒，他体内还有没有干净的那个梅毒螺旋体的话，要土茯苓一直常年每月吃。但是除了梅毒之外，土茯苓的效果是剔骨收风，就是那种头壳里面的那种顽固的不得了的头痛，你怎么医都医不好那种头痛，那个要用土茯苓。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邪气就勾在你身体什么地方，像马钱子的话，根本直接药性是入中枢，这个入到那个脊髓里面去的。就是说有一些邪气深入骨髓啊或什么的时候，要会用到一点那种很强的那种把那个邪气抠出来的药。哦，那症状是有点五花八门了。今年大家就用乌头，用附子，然后就补看了。那补了之后发觉不对劲了，那我们再来从伏邪这边，就是过完这个，年假，你们我看看再来跟你们讲伏邪的用药路数了。就像那个百合湖或阴阳毒里面那个阴阳毒的那个生麻鳖甲汤，其实也是在治伏邪的，就是身体里面有一定的毒气造成的那个身体发红斑啊，或者是不发斑，可是身体皮肤底下一摸就剧痛那种病，哦，就是之类的。所以以女性同胞来讲的话，月经痛的保养哈，那当归生姜羊肉汤很好用。那就是当归跟生姜药性少一点，羊肉药性多一点嘛。 那一样是 OK 的吗？ 是 OK 的，如果你为了美味的理由，我觉得是 OK 的。 其实还有为了美味的理由，硬要给我放高丽菜。 那个放高丽菜那一锅叫他自己吃，就是这个太偏了吧，对不对？就是因为高丽菜根本跟生姜的药性就互相打平了，我觉得。如果他要放高丽菜为了美味的理由，请他去好好的煮一锅非常美味的羊肉汤，你知道，就是不要来玷污这中药，不是吃药，不是吃饭，你不要硬要把这东西端上全家的桌，就是你煮一锅就一个人偷偷喝掉就好了。 我觉得那个附子啊，难敲啊，后来我就直接就没有敲，就直接下去煮。 我可以用磨的吗？ 不是已经敲碎了吗？ 因为后来再去买的是。 你叫他帮你敲啊，生父子啊，在生源的话，就跟店员讲说：“师兄，帮我敲一下啦。”那还有就是没有那么难敲了，装个塑胶袋放地上，榔头捶一下。 可以，榔头敲。 啊？现在的生父子榔头敲不破的吗？啊？ 可以啊，就用力敲两下。 我敲大概敲十颗，只有两三颗可以敲得开，其他都。 还 破啊！塑料袋都破掉这样子。 那樊助教，你敲过吗？ 我用那个厚的那个厨房纸巾包起来，然后用力敲两下就破了。 哇， 你气 的！我那可能说爆的都破掉了，然后 就 一直乱弹，然后拿回来整 个 好好。 就是用厚的那个厨房纸巾有没有？比较厚的。 那 厨房纸巾那种比较厚的。 厨房 包 的。 都 试过，就的确。 磨啊！太累了啦，我是想，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榔头用得好，就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买那个敲肉锤，它有尖尖 的。对，敲肉锤也还蛮好用。 对，敲肉锤。 这要不然有没有什么大型电器的脚可以压一下？就是。 有 高跟鞋的鞋跟对准了按上去，然后再把电冰箱的脚压上来之类的。 高跟鞋， 敲 肉腿比较简单， 80块就是。敲肉腿啊，你买80块，但比较便宜，我买太贵了。 就大润发随便买。 对对对，敲肉锤还可以。 我都拿来敲碎半脚。 那， 刚有讲那个痛风那个变形，那您讲那个剂是乌头剂是每天是吃到它变形改善吗？还是怎么样？中间要停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哦，吃一天停两天，慢慢吃就好了。这个你这个应该是在地节篇吧，在哪边我看看。那节第几条啊？水饮黄汉地节这边吧，啊。哦，乌头麻黄黄芪芍药甘草汤，那这个也是用蜂蜜煮乌头，然后再加其他的药嘛，啊，大概就这样用就对了。好，就是，那你我觉得吃一天停一天不错。因为连续吃，那个人每天有一点，就是有点晃神的样子，不太让人安心。那个115条，我们顺便看一下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寒疝病呢，是肚子痛的同时呢，他的手脚冰冷到手脚都麻木了，那你那个乌头煎里面要加桂枝汤。好，那他说加了桂枝汤以后呢？可能吃了之后是会昏昏醉醉，然后会吐，就是你身体的寒气直接用吐的方法吐出来，那这都可以接受的状态啊，就是好像喝醉了一样，然后会吐东西。像那个我们上次上课教的那个栀子剂啊，张仲景的书常常写说什么，如果吃了栀子剂吐了之后就不要继续吃之类的，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学中医的人以为栀子剂是吐药。其实栀子剂本身不是那么会吐的啦，只是说栀子剂的那个卡住的邪气哈，如果刚好跟你的胃里面的一些水分哈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邪气在过的时候会让你吐。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话，大部分的情况栀子剂是不会让人吐的啊，这也是补充一下，上次忘了讲。所以这个我觉得寒疝病啊，就是希望是不要遇到，但是如果女性同胞真的有那种非常难医的月经痛的话，那这一路药还是要会开。好，那喝了之后会有一点麻木，人茫茫的，是正常现象，主要你蜂蜜一定要用好的啊，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毒死人的。那还有就是像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哈，是一个比较温补厥阴的药，那如果是有伏邪的情况哈，比如说一般来讲，如果这个人哈，他是很容易什么阴道感染、尿路感染的人，那我们用当归生姜羊肉汤的理由是想说他是厥阴经太虚了，没有能量，所以他的下腔的这个免疫机能不好啊，那这个所以我们补强了之后，他明年就不容易尿路啊阴道有感染，这是一个个虚的角度来讲他的。那当然这样的人一定脉会比较没有力，或者是比较沉一点，对不对？你把肝脉也会知道。可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女人的妇女病，或者是男人在那个地方的感染，他是有这个伏邪的问题，那这种时候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哈，就不见得会非常好用。所以这样子说，就如果你吃了一锅当归生姜羊肉汤，觉得哎你这个阴道啊什么的那个不对劲的东西都好转了，那你可以继续吃，月经痛什么也好转，那你就继续吃，因为你就是虚的。可是呢，如果你吃了这种温补的药之后，反而觉得哎呦好像那个不舒服的地方更严重了，那你就要想你可能是有这个伏邪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退一步，不要用温补法，用清补法。那清补法怎么做呢？就是你去 菜市场买一条鳗鱼，因为鳗鱼古时候哈是用来代替那个海獭肝来治船失劳的，就是古时候有一种病，说什么一个人得了会死全家那种病，那个病是那种一种好像一种邪气在人之间传的，所以一个人死掉，他病就跑到下一个人身上。那这种病古时候是用海獭肝、水獭肝来治，那獭肝后来效果也觉得不是很好，因为獭肝一定要用到什么12月的獭肝，就獭肝什么那个肝是什么1月有一片，2月有两片，3月有三片，到12月刚好长全12片，那时候力道才最强什么的。那后来中医就慢慢不太用獭肝，改成用鳗鱼，就是长期吃鳗鱼的话，它也可以清腹泻，当然是清的效果是比较慢，但是呢，如果你鳗鱼汤哈，就是每一个礼拜喝一次的话，那效果也是可以。那做法上来讲的话，你去现在还买得到活鳗鱼的菜市场，比如说滨江吧，滨江市场的鱼摊，它有那个一个水池在前面，里面通常会有鳗鱼，可是，很贵，最近鳗鱼真的涨价了。那你如果是买一条鳗鱼，它通常帮你杀好啊，它一条鳗鱼差不多是3斤到5斤重都有，最近鳗鱼不知道人工怎么养的变很肥，那比例是这样子，鳗鱼用重量比是6，然后另外去中药行啊买那个山药晒干的就可以，其实你要是生的也可以，就是生的我不会算比例，就是干山药是鳗鱼的重量的一半，干山药3，然后你知道那个煮四神汤那个芡实知道吧，那芡实呢放2，当然你炖鳗鱼汤总是会有点鱼腥味对不对，所以你切两片姜放一点酒做调味也可以，就是鳗鱼6山药3芡实2这个比例，然后啊，你管他几，我只是说买鳗鱼多重你其他药材一比例啊然后这个炖一锅汤，那调味的话呢，在中药行买青盐，就是盐矿里面挖出来的盐来调味，那这个汤要慢火久炖，炖到那个鳗鱼肉都散掉，鳗鱼的骨头一节一节都断开啊，就是鳗鱼骨是有药性，要把它熬出来，那鳗鱼骨熬散了之后，那个药性还蛮驱邪的，那这个山药跟芡实都是补精的药嘛，啊，精气神的精，那很温补，那你这个方子你大概如果你煮一条鳗鱼的话，其实可以全家吃，那一个啊， 骨头都散，就没有。 其实你就会吃起来很痛苦，因为很多刺，鳗鱼刺很多，肉煮散了之后，那个刺哦，很讨厌。 会烂的吗？ 不会，还是很刺。 骨头都散了，刺还是好好的。 对，因为脊椎骨散了，那个小刺还是好好的。哦，很讨厌。反正你们鳗鱼只要喝汤是吧，最好是吃肉喝汤，把山药跟芡实都吃掉。那就是说我提这个方式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今天呢都很喜欢说什么吃东西要排毒对不对，那现在的人叫排毒就什么生菜水果汁什么五行生菜汁那样在排毒，那其实呢我觉得以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鳗鱼山药芡实汤是一个比较中医的排毒餐，就是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它可以让你的身体有力气把很多的毒从你的体内抽掉。哦，这个从厥阴排毒的这个，因为鳗鱼啊、蛇啊这种钻来钻去的东西，都算是勾芒之气，都是入厥阴经的。哦，所以鳗鱼都说是很入厥阴驱邪气的东西。那如果能连骨头都煮散掉的话，那差不多，其实你如果买一条鳗鱼煮出来的那个量哈，是4人份、3人份。那但是呢，你吃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吃一次，那 连就是隔一个礼拜吃一次这样子哈，就是七八天吃一次，七八天吃一次，那差不多吃到四次左右就蛮排毒的了。好，那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排毒这个比较能清身体里面一些累积在厥阴区块的这个不干净的气。那如果你是一些有一些妇女病或者是什么那些地方有感染或怎么样的话，那你吃这个鳗鱼餐哈，吃了三四次，大概那个感染的程度就会降低啊。所以这是一个清补厥阴的方法，这个不是张仲景的方就是了。那至于哈，我这边随便翻两下啊，就是以妇人病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十六篇妇人篇的33条到38条，我就不细讲啊，大概过一过。那个16卷的33条，他说，如果啊，女人月经不通，然后呢，子宫里面留下好像白白的东西，不是白带哦，这个东西是有痰塞在里面，然后让血也塞住了。那这种情况的病哈，是要用矾石，烤过的矾石，就是枯矾的哈，3份跟杏仁做药丸，做成药丸，然后塞入阴道里面，来清这个从那个好像是子宫颈的地方滴下来的白白的，有点像脓，有点像鼻涕的东西。那34条顺便看一下，就是女人呢、啊、受了风，肚子里面哈、啊、有刺痛感的这种情况呢，是他说买1两的红花，用10碗的酒煮成5碗，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啦。红花酒，这个红花张仲景时代1两，我们现在就买3钱嘛。那藏红花买3钱你就破产了，所以买川红花。那这个川红花呢，其实用2碗酒煮1碗，2碗绍兴什么的煮成1碗就好了，那酒也差不多散掉了。那这样子喝就是用来破你的塞住的血气的啊，就是治疗这个腹部的痛。那至于他35条是讲说，女人如果肚子里面各种绞痛的话，当归芍药散或者小建中汤。当归芍药散在前面啊、那个前面的那个16至5条啊，就是讲那个产孕妇的肚子绞痛用的。那当归芍药散的16至5条的那个方子呢，就是当归芍药都是我们很熟的嘛，那里面有一些茯苓、白术、泽泻，还有川穹啊，就是川穹是通血的，那茯苓、白术、泽泻是抽水的，就是一个女人的肚子绞痛啊，有的时候是血瘀住，有的时候是水瘀住，两种可能性都会有。所以当归芍药散这些药打成粉以后啊，有事就是肚子绞痛的时候，他说用温酒或日三服，就是拿个差不多3到5公克左右，用温酒吞下去。可是我记得我们家莹莹说，当归芍药散那个散剂吃起来很凶悍，说它硬在那个药气在那个肚子钻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会很痛。那没有，就以治肚子绞痛来讲的话，并没有小建中汤温和。那当归芍药散的好处是，我不得不教，是因为哈那个。之前有讲过头昏这个病，对不对？有些人的头昏就是有一点淤血，又有点淤水的那种头昏。那种通常下腹部，就左侧腹按起来也是不是很舒服的那种。那种的那个淤血加淤水的头昏头痛哈，那还是当归芍药散比较有效了。头昏或者头痛都它都通血通水，好，这个是一个。你如果是女生的话，你也不见得要以肚子绞痛当主症，你头绞痛也可以，哪里绞痛就是那种揪住的痛，那都有可能可以用看。那这个36是那个肾气丸啊，是尿不出来用肾气丸。那女人的话是就是单纯的好像尿道怎么样，那如果男人的话就是射护腺怎么样。 那另外就是37条啊，他说妇人阴寒舌床子散阻之，如果你的那个阴道的病哈、啊，是你感觉那个部位是温度比较低的话，那舌床子这种直接暖厥阴通厥阴的药会比较有效。那他这个也是用舌床子打粉，然后他说加一点点米粉，然后和成小药丸，然后包在布里面塞入阴道，让它那个慢慢化开。那化开的话，它会从阴道暖厥阴经，会，如果你的那个阴道感染是偏冷的感觉的话，那舌床子这味药是比较可以用了。那至于它后面还有一个是，如果你的尺脉是滑而硕，那就代表是下焦有热，对不对？那下焦有热而阴道里面烂的话，那就用这个狼牙这味药呢来煮水来洗阴道这样子。那这个狼牙这个药今天是什么药呢？有争议。就是如果以台湾买不到的药来讲的话呢，有人认为是有一个叫狼，今天叫狼毒的药。狼毒我们台湾药房也买不到，要到大陆那个淘宝网去订购。狼毒煮水洗阴道，那如果是台湾买的药，买得到的药的话呢，就是有一味药跟也它的俗名也叫狼牙，就是仙鹤草，这个是我们这边药房就买得到的。那你也可以用仙鹤草煮水来洗啊。就是如果是把得到这个尺脉有一点滑滑的一坨在那边跳来跳去，那就知道是下焦有热。那这种时候呢，你就用仙鹤草或者是狼毒煮水来洗阴道。那如果是你要用内服药的话，我上次讲过，就是白头翁汤，那本身就可以把这个肝经的湿热抽掉一些，那那里的发炎就会好一点。好，那这些都是姑且讲啦，因为我根本不可能跟同学讲说各位女性同学啊，阴道痒的举手，对不对？不可能啊，对不对？我不会跟你们提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能够这样，好像我也不知道在跟谁讲话，这样子茫茫然的就这样把它讲过去。那你们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你们就自己处理看看。那如有一些经验要交流的话，你们还是跟莹莹商量一下啊，她跟同学的学姐学妹之间比较就是有一些操作的经验，好不好？那时间也很用掉很多，那我们就1月30号，如果你们还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没关系啊，上海人自己看也看得懂啊，不需要人教的。